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曾经有网友调侃说，人生一大乐事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可你听说过数钱数到手染色吗？前段时间昆明民警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从嫌疑人身上搜出的30万元假钞染红了民警的手指。这些假钞手感极差，很好辨认，可是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难以辨真伪的人民币该怎么办呢？另外，您了解个人征信吗？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哪些金融知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金融关系你我他。北京时间20:2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钱钱钱啊，刚才听了导听大家也知道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跟钱有关，跟金融知识有关。我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现在大家哈挣点辛苦钱都不容易，也需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哈，保护好自己挣的这点辛苦钱。每年的9月份呢，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知识普及月，那每年呢都有它的活动主题。其实这么多年大家跟银行打交道哈，也发现了我们现在银行的各种各样的业务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是在和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您是否知道我们所谓的金融消费者到底有哪些权利，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又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解决。另外刚才导听当中提到的哈，这个人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照亮新闻深处的话题金融关系你我他，就要和我们的权威嘉宾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必须了解的金融知识。那介绍一下吧，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有三位啊，一位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赵红处长，欢迎赵处长您好。 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赵处。还有呢是咱们的征信管理处的袁新峰处长，欢迎袁处长您好。 大家晚上好。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货币经营处的刘志国副处长，欢迎。 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请三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来好好的说一说在我们身边哈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金融消费方面的问题啊，以及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首先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大家觉得这银行啊就是存钱取钱的地方，这业务很窄，然后大家也很好去理解。但是这几年这么多年，我们银行的业务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哈，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我先想问一下咱们的赵红处长哈，就是现在咱都不说这个什么存钱取钱，咱都说金融消费，这整的特别玄乎哈，怎么理解这种消费？这个金融消费者他到底有哪些权利？给我们大家通俗易懂的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啊，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大家都认为就是钱存在银行，然后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而且也跟咱们银行的那个传统的业务也有关系，包括我们最早知道的银行的业务就是存款、贷款，然后加上汇款。但是随着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银行这个概念呢，它的包括营业范围应该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像信托行业啊，包括保险证券啊，包括租赁，还有加上我们现在日益发达的这个互联网金融，这等等，这都是说我们金融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延伸，这个也是从银行最早那么衍生过来的。但是那个金融行业呢，其实那个金融它的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按字面理解，就是一个那个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对，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金融业实际上就是跟货币流通有关的， 跟钱有关的吗？ 对，实际上跟说通俗的就是跟钱有关系。所以这块的话，我们金融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在老百姓可能大家不觉得，可能就是跟我们很紧密，但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包括从我们就是打电话呀，包括我们吃早餐、坐公交、上网、买东西等等吧，现在包括我们网上购物等等，都是跟我们金融实际上都是在发生着很密切的联系，可能大家只不过不知道。 就是线上线下都有联系， 都有联系，因为它这个东西钱的话，等于你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一个这个转移，包括你打电话，好比说你那个钱电话公司给你扣了，实际上它怎么扣的呢？最后是通过银行它的一个支付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么扣的。 赵叔说到这儿，我正好让我想起前两天身边一位老人哈，他正好去这个外面买衣服，结果商家呢有优惠，是比如说拿这微信扫码扫一扫能有8折，结果老人家就觉得打折好啊，但是他那手机他不会用扫码，后来回来以后特别感慨说，现在这不会用手机支付，没有这个微信支付功能，这是折扣都享受不上了，别再感慨哈。 对，其实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可能不知不觉中，实际上已经在跟金融发生联系了。所以说我们整个的金融消费其实也就体现在这里。所以说我们的那个金融消费，它实际上就不只不过就是在普通消费者在金融领域这么一个体现而已。所以我们的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它的有什么具体权利的话，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消费来说的话，它应该是。跟金融消费者实际上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一些权利。 就只要你是消费者，甭管你是金融消费者还是其他领域消费者， 对， 是一样的。 对，包括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安全权，好比说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包括我们的知情权，就是说你商家给我提供服务的话，我得尽可能了解你的服务跟产品。另外一个选择权，我有选择买还是不买，要还是不要，包括还有什么自由消费权，是我可以。随便选嘛，不是说就必须在这家银行做或者再这样做，因为大家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另外还有其他的，像获得赔偿权呐，还有什么公平交易权、收益权等等。但这里面呢，我觉得可能对金融消费来说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可能一个是个人信息安全，这个权利也是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了解、知晓这个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权利。因为我们其实。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老百姓其实对金融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东西， 和我们银行的专业人士来比，他这个知识不 对 等。 对，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觉得金融其实很玄妙，所以说在这个买产品的时候，其实很想知道就是这里面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个包括我们平时买商品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遇到假货我要赔偿。但是呢，金融服务的话，它如果是造成了损失的话，它应该是也有赔偿的这么一个责任。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是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一个监督的权利，就是老百姓有权对银行的服务来进行监督。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 哎，所以大家这观点一定要变了。比如说退回到这几十年前哈，我们拿着钱去某银行，你肯定就是奔着银行去存钱去了。当然现在呢，就像刚才赵初说的，你有很多的选择权，包括我们对于银行的一些服务，它其实是提供商品的，我们是可选可不选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知情权。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能这种传统的观念，肯定现在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在发生很多的变化。那既然说到了咱们也是提供服务的，对吧？也相当于要给老百姓提供很多的这种这个保质保量的服务。那目前就您观察，咱们北京地区有没有老百姓去投诉咱们金融消费的一些案例？有没有一些规律在里头？ 有啊，现在也很多。因为这里面可能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区别啊，就是目前按照国家的这个分业监管的要求，就是人民银行还有这个商会，就是证监、保监、银监会。他们是分头来做这个保护金融保护的，等于就是因为按照分业管理嘛，所以我们这一块呢主要是对针对人民银行提供的就是金融服务，然后老百姓对银行产生的一些问题、一些纠纷来进行处理。 嗯， 所以这块的话，我一会儿介绍的可能就是仅限于就是说我们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在北京接到的这个相关的投诉。因为人民银行的业务的话，除了货币信贷政策之外，还有金融稳定之外呢，还有就是主要是个金融服务这几块的话，金融服务内容是跟老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也应该是这块的投诉相对 重 点 就是这几个，就包括我们的支付业务，包括我们的这个银行卡业务，包括我们的征信业务，还有我们的那个人民币发行，包括还有其他的国库业务啊等等吧。 嗯， 这方面也是跟老百姓是密切相关的。 对，说到征信，说到货币，其实一会儿就是我们的袁处跟刘处两位哈、要重点来说的。但是刚才其实赵处已经给大致分了一下类型了，比如有银行卡的，有征信的，对吧？有这个或者是比如平时遇到了这个货币方面的问题的等等。那就是就上半年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怎么样？这些年有没有一些变化？ 嗯，好的，因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呢，应该是近几年刚起步的，而且到北京来说的话，我们从去年底吧，就是开通了这个12363的这么一个金融咨询投诉电话。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前八个月吧，我们接到的这个投诉的量来看的话，征信是有咨询投诉是6532件，然后呢，投诉是179件。对，这里面咨询是占了大部分的内容。 咨询就是我不太了解， 对对对， 我去询问一下， 我就打电话然后询问、这个业务 求助的这 有什么问题。对对对、投诉呢就是对银行它在这方面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金融机构就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的这些服务，如果是有疑问或者是有不满意的话，可以进行投诉。 嗯， 所以这块的话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吧。这个量基本上是一天一件，但是呢，这个量大家别以为少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量是在什么筛选的，什么基础上筛选出来的，是大家消费者是在投诉银行之后，如果是觉得不满意了，然后才到我们这儿来投诉的。 就先在银行那儿先已经有一 个。对对对，我们的原则还是说是尽量是先银行自己，你们先把问题解决了，别所有问题都报上来。 嗯。 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如果是跟银行达不成这个协议，或者是那个没法解决的话，不满意的话，他可以再向我们再投诉。 就是先帮着筛一部分，要都直接找到咱们那儿了，这量就太大了。 而且就是他，因为他是银行机构，他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嘛，他也是有必须有这个责任来直接面对的。 嗯， 对对对， 好，那刚才说的这个投诉的电话，或者说咨询的这个电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途径吧，遇到问题上去求助的一个途径。 对对对， 嗯。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情况，而且刚才赵处也说到了，在我们的权益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老百姓有的时候心里有点打鼓的问题，就是一旦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财产，涉及到钱了，所以大家对于个人信息的这种，它到底是不是安全，其实考虑的也比较多，所以在这块儿，我不知道赵处您那儿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针对个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这种金融信息，这种隐私信息不受侵害，会不会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像到底什么是自己所谓的个人金融信息，是不是就是银行卡呀，然后里面有多少数额呀、卡号啊、数额啊，这是不是咱们的金融信息？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个人金融信息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职能也是对这个个人金融信息 这个安全进行这个一个管理。 你们怎么管理？怎么保护？ 我们基本上每年要对这个银行要进行这个检查，现场检查，是我们派人去就看他的那个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方面有哪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再检查完了之后呢，再对银行进行回馈，然后这样的话来要求整改。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从银行本身来说的话，他对这个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应该说。他应该是自己愿意保密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源。如果是你把这个资料泄给别的银行，那等于相当于是竞争对手了。但是呢，也不排除可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故意就把这个东西拿去卖去。但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银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相对来说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这是我们银行做的工作。 对， 那对于普通的这种所谓金融消费者，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后面总结了一下吧，就是给他大家就是六个不要。这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不要把那个自己的身份证件银行卡转接给他别的人使用。这个是一个不要。然后第二个不要呢，就是不要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向他人透露这个个人金融信息，包括财产状况等基本信息，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相当于露富了，我们老板也都说了。 对，聊天不自觉就说出去了。 第三个不要呢，就是说不要委托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中介代办，就是等于有好的业务可能好根据中介去办理，就把信息就透露给中介了。而且我们实际上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经常是把这个事儿办完之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些骚扰电话过来 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不要随便提供这个个人身份证的复印件，就是办理业务的时候。这个的话最好要求就是说，我要是办什么业务，就要求的银行在上面写上，就是这个复印件是仅供什么什么 来使用，标注一下， 盖个章也行。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他不能以后不能再复印别的他用的。 这个提示很贴心啊，很重要。 然后第五个呢是不要随意这个丢弃这个刷卡的限购单呐、包括取款凭条、信用卡对账单等等。对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要及时的销毁。因为我现在也是基本上就是每次我取完钱之后有一个回单，我马上就给它撕掉。这样的话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不要让别人看到上面的一些信息。 对，同时呢，包括还有提示，就是说咱们一些网购的东西，经常是把东西弄完之后就把那个外面的壳扔掉。 对， 其实那张纸也是很重要的，应该随时的就把它销毁掉。 对，你的住址什么的全都有 信息。对对对。然后这个最后一个不要，就是说不要轻易来那个轻信这个来历不明的那个电话号码、手机短信和邮件。这个呢，其实现在我们不管是营业场所啊，都在提示这些东西，因为他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没错，刚才赵处哈给大家非常全面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个人如何保护自己的金融信息。其实也说到现在金融业务线上线下都有，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线上的一些您的这种消费行为啊，或者是在线上的一些金融这个消费行为，其实都需要大家提起注意。关键是有这么一个意识，如果不注意，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这个财产上面的损失，甚至是可能将来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会给您磕绊一些哈，设置点障碍。所以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征信的问题了。那接下来赵处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跟袁新峰处长哈，我们的这个征信管理处处长来说说咱们征信的话题。其实一说到征信，可能大家觉得个别人啊可能觉得有点抽象，但不理解到底什么是个人征信，这东西到底重要吗？那个袁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我也要把这个征信这俩词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 也要通俗易懂。 对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征信这两个词的来历是什么，是左传里边有一句话，我们搞征信都说着，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君子说的话不但是有信用，而且是可以验证的。对的，所以最核心的为什么，因为征信这两个字很多搞经济的人都不明白，包括我们以前在人民银行里边，就是因为这个征字太难理解了。 信大家都知道吗？信用、诚信，是吧？ 如果理解着征信的这个征字主要是验证和证明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信用是一个目标，而征信呢就是验证你信用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这样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好理解。那么信用这两个词呢，大家一般也会理解两种，一种是比如说我说到做到讲真话，这叫诚信，一种呢叫欠债还钱。那么我们这个征信要征的信用，征的是后一种，就是真正的金融信息或者就是这种欠债还钱的信息，而你的诚信是很难征的。对吧？那么怎么来征这个 欠债还钱？ 欠债还钱呢？那其实很简单，大家都能想的， 那就是把你所有的欠债还钱的历史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放到一个系统里边，把大家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放到这里边，有你还钱的历史，也有你不还钱的历史，很详细的。 嗯， 那么它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征信系统。 嗯， 那么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是从2004年开始启动，2006年建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 其实也就是近10年的时间。 对 对、嗯， 而且它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现在收录有8.6亿自然人的信息和2000多万户企业的信息。 嗯，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我们也是建成以后一运行才发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征信系统。 1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么多的数据在里头哈，所以刚才袁处说的也让我们理解到，这个欠债还钱，其实退回到10多年之前，我没有这概念，那会儿没有什么信用卡，大家都是这个花多少就掏多少。但是现在，别说你消费，你说透支信用卡，你还贷款对吧？车贷、房贷、各种各样的旅行贷，你都等于是先消费然后还款，所以就涉及到了要欠债还钱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对，因为这个征信系统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信息最全的系统，因为你所有和你信贷相关的担保、保证都在这个系统里边做了一个记录。它的应用范围现在应用也是最广的，因为现在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在银行有过任何一笔信用卡或者任何一笔贷款，你的信息系统，你的信息就已经在这个系统之中。 任何一家银行是吧？只要有任何一个信息都会记录。 几乎是所有的放贷机构。在判断你信用的时候，都要去查你的信用，信用报告，就是这个征信系统产生的这个报告。全国最高的一次一天的查询量是248万笔， 这么多。 北京地区基本上每天的查询量是30万笔。 啊，您说的这是放贷机构去查，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说了，既然我个人有这个征信记录，那我能不能自己去查呢？ 对了，因为这么一个强大的系统，又记录着你。重要的几乎全面的信贷信息，它对你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你要了解这个信用记录，这个征信系统呢，简单说句，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这个系统的运营维护建设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它是一个第三方的独立机构，它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就有专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知情权，就是能够允许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每年2次去查询这个信用报告，免费的。那么第三次因为成本太高，所以目前有一个简单的收费，大概是25。 哎，记住，前两次是每年前两次是免费啊、嗯，第三次开始收费，还是象征性的收一些。 对，其实这就体现了征信系统对个人这个权益的保护，这就是保护你的知情权。 嗯，也就是说个人能查，对吧？但是怎么查，去哪儿查，简不简单，方不方便？ 这个呢？是我们一直努力工作的方向。目前可以说，在北京地区查询征信报告已经在全国是最先进、最方便的。我们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可以互联网查询，这是征信中心专门开发的一个系统。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搜索，然后搜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然后上去就可以引导着查到。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北京地区的柜台查询，柜台查询现在有3个点。农商行2个点，我们自己1个点。那么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发出来一个自助查询机，这是在2013年开始上线的。那么自助查询已经遍布全市主要的景点，大概有3处的台，农商行的点基本上都有。 嗯。 那么你只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放到那个自助查询机上，它就会当场识别你和身份证系统里边的那照片，如果比对成功，你当时就可以取得一份。你的征信报告 也不用提前预约，只要拿着身份证去就行了。 对 啊，真的很方便，听着。嗯，所以这刚才我们说这个渠道也给大家都纷纷介绍了，而且说到个人的这个征信的记录哈，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而且其实刚才张处也说到了，其实征信方面也有一些投诉，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遇到了跟征信有关的问题，可能他当时不觉得这是所谓征信这块哈，但是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这儿也想这个请教一下袁处，可能收音机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比如之前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当时呢在北京上的大学。 学，结果上学期间把身份证丢了，他也没大在意。这五年以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地方，准备买房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他有这个不良的信用记录。后来一查哈，他说是有人拿他身份证去办了这个信用卡，结果呢，就因为有了不良的记录，然后他没有办法去从银行那儿申请到贷款，或者是影响到他贷款了。然后后来具体他怎么操作的，我也没有详细问。但是今天我刚才跟袁处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具体怎么解决呢？ 对，相信有不少朋友会遇到这种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去商业银行或者去我们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就是我们各地的分中心，去行使你的异议权。 异议权， 对， 就是我有异议是吧？ 你对信用报告数据的内容有异议，为什么有异议？因为这份报告的主体根本不是你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求商业银行去，即使到人民银行也是要求商业银行去对这笔异议进行核实。如果他核实不是你本人贷的款，而是身份证被冒领，那么商业银行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笔不良信息去删掉，他去找真正的欠款人是谁进行法律的追索。 哎，但是咱老百姓遇到这种情况，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人民银行提出我们的异议权。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刘处了，说说货币的事儿。刚才我们在之前呢也说到了一个新闻，就在前段时间啊，咱们这个昆明的民警接到这个举报啊，发现这个有嫌疑人应该是有伪造假币的这种嫌疑，后来民警去这个搜的时候，确实搜出了30万元人民币，而且是这个假钞。在点钞的时候呢，就把手给染红了。我们接下来就想说说关于咱们这个货币的情况。先说说这个新闻当中，就是为何背景当中介绍说这几个民警哈，平时点钞的时候很快，比如说十多分钟就能点清30万，但是这次三个民警花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才点清这点钱，而且手都被染红了，这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伪造的这个手段哈，这么的粗糙，您能说一说？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就是民警把手都点红了。 嗯， 因为在假币清点的过程中呢，它清点的难易程度其实跟它制作方法有关，所以这个新闻里面提出了，就是说手都染红了，证明它的油墨的附着性相当不好。 嗯， 就是在平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点钞机来清点假币，但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油墨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点钞机的技术。 嗯， 所以公安部门呢必须把假币清点清楚，这是作为最后法院量刑的一个依据。 嗯， 所以他必须保证数字的一个准确， 必须现场清点， 对， 然后给一个数。那这个数出来以后，你们那边还要核实吗？ 最后呢是这样，就是公安部门清点的假币呢，统一需要交到人民银行，我们人民银行还需要进行核实以后，给他出一个收缴凭证。 嗯， 公安部门凭借这个凭证向法院移送相关的证据。 哎，两次清点哈，所以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可能点钞机它这个假钞做的太粗劣了，所以点钞机都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点数，只能靠民警手动来点，所以花时也长，而且这个手也都给染红了。但是说到这个假币的问题，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会碰到相关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还要请刘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国家像对于这种伪造这个假币的行为，它是如何去定性的？还有，我看咱们给这个背景资料当中介绍的相对专业一点的两个词，一个是伪造币，一个是变造币，你觉得这个老百姓该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伪造币呢，通俗的来说，就是咱们老百姓碰到的大部分的是伪造币，包括咱们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公安部门破获的案件，这就是种成批量的生产的。 嗯， 包括了咱们的机器印刷，包括咱们的复印打印，还有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包括有手绘的 自己手画的， 对，照相的这种，都是属于咱们的伪造币的范畴。 嗯， 但咱们的变造币呢，就是说它会把真币的一部分成分进行移植，可以说让钱有可能是真的，但上面有一部分假的成分。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它也是针对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识别的一个盲区，因为咱们可能在新闻宣传里面就是人币真币呢有一些防伪点，特别现在可能很多老百姓喜欢看就是变色油墨那一块。 嗯， 所以犯罪分子针对这一点呢，他会把真币的变色油墨抠下来放在假币上面， 就让你在这儿看不出破绽。 对， 所以这是说到防伪了。其实就说我们媒体不管电视也好还是电台也好，其实都通过一些方法宣传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老百姓防伪。这个防伪它是不是也分级别的？ 是这样的，对我们对外宣传的基本是咱们的一个公众防伪，但是对银行内部呢，我们一个二线范围， 包括最后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是最尖端的一个访问，那个基本上属于硬质研究部门来掌握。 但老百姓需要掌握就是大众的那种， 对对对， 最初级的那种访问， 对对对，就是其实掌握了咱们初级的访问的话，完全能够识别市面上咱们的假币。 嗯，比如说几个要点吧，再帮我们列一下。 对于咱们的识别假币来说，我们总结的就是一个最简单，就是一看二摸三听。 嗯， 看呢主要是看咱们的防伪的一些关键点，第一个呢包括咱们的水印，咱们的毛主席头像的水印呢是在制钞的钞纸的过程中形成的， 嗯， 所以您看它呢，它就是特别有立体感。但咱们假币都是后印上的，特别的呆板。另外一个，咱们的刚才说的变色油墨，目前见到的有仿制的变色油墨，它只是一种明暗的对比，但没有颜色的变化。另外一个，包括咱们的安全线， 嗯， 咱们的安全线是在钞纸过程中穿插在钞票里面，但现在假币呢，基本上是印上去的。二摸呢，主要是咱们的人民币和假币的一个在制作工艺上。人民币呢都是采用凹版印刷，所以在摸真钱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手感 凹凸感， 但咱假币都是成批量的机制印刷，所以是特别光滑。三厅呢主要是针对咱们的新钱来说，因为人民币呢真钱呢是特用的钞纸，所以特别清脆，但咱们的假币呢基本上是市场的商业用纸，就会有一点发闷。总结的就是说，其实大家说平时多看真币，掌握真币的要点，也就自然能够识别假币了。 对，一看二摸三听哈。 对对对。 那如果怀疑我收到的是假币，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 如果是发现是有可能是假币呢，咱们拿到银行进行鉴别，或者是主动上缴。同时但这样呢，可能给老百姓带来一定损失，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包括我们的人民银行，包括我们的商业银行组织呢，就是针对老百姓进行反假知识的一个宣传，大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反假的知识呢，不收假币。也就是说假币就没有它的用武之地了，没有流通场所了， 拒绝让它在这个市场上继续流通。 对对对 啊，最后只能回到我们银行那头去。其实这也是这个建议和倡导大家应该这样来做，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对， 如果您怀疑自己收到的假币，一定要到我们银行去这个鉴别一下，如果是真的您可以继续拿走，踏踏实实花，如果是假的咱们银行就把它收走，也避免了它在市面上去流通哈。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说说那上半年咱们收缴假币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这几年来呢，北京地区呢基本上收缴的还是比较平稳，因为北京呢它不是假币的生产地和中转地，它其实是最终一个使用地，所以从上半年的情况来说呢，我们的收缴的假币的张数呢是一个增长，但是起数和金额呢是一个下降。从这位数据呢是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矛盾，但其实这一块呢就是随着我们的宣传，老百姓对于百元大钞的防伪知识掌握的比较全了，所以犯罪分子呢目前可能慢慢的就把转移到了小额的一个假币。所以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呢，也注意一下小面额，包括10元这种小面额假币的一个防伪。 是，防伪要全面哈。 对对对。 今天跟我们的三位领导、三位专家哈，特别这个详细的说了说，在金融领域当中，可能这只是咱们这个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是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后再有这个2分钟的时间哈，三位再分别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我们平时作为金融消费者应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来理性的维权，可以从各自的领域来说说，从赵叔开始。 好的，我总结出来就是说老百姓多掌握一些金融知识，然后呢提高自身的这个自身的这个金融素养，这样的话就能够使金融啊成为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好帮手。 幸福生活的好帮手哈。袁处这儿您的这个总结。 就一句话的，你的信用您做主。 你看这个征信的问题，自己的信用一定要自己来做主哈，要留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征信记录。最后呢，刘处这块， 掌握基本的反假知识，保护自己的钱包。 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就像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说到哈，大家挣点辛苦钱都不容易。其实现在很多，比如我们在银行也看到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比如选一些理财，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正确合理的这个渠道，让我们的这个钱能生钱，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好。但是前提是必须您具有相正确的这个金融知识，所以在9月份我们的金融知识普及月，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正确的一些金融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去使用这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些金融消费知识。最后感谢我们三位处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 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书名被错印成《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